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b， 你的线上私人教练。今天的主题是，明明感觉还能做两下，但是就是推不起来，为什么呢？这牵扯到两个面向，我会用这两个面向去分析给大家听。第一个，我们牵扯到能量学。能量学，我们能量系统最主要分为三种，第一种是 ATP-PC 磷酸肌酸系统，第二种是无氧糖解系统，第三种是有氧系统。有氧系统算是我们人体内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能量系统之一，能量系统没有之一了。强度非常低，但是能制造的 ATP 最多。不过它只有在非常低强度的时候才会使用，所以我们在重训的时候不会讨论它，所以我们重点是放在 ATP-PC 磷酸系统和我们的无氧糖解系统。好，关乎于我们为什么在做重训的时候，在做最后两下的时候会常常没力呢？这种情形通常发生在什么时候？你原本想要做十下，但是你做到第八下之后发现要做第九下、第十下的时候很没力。你准备要做十二下，可是你在做十下的时候，要转换到十一、十二的时候就很没力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牵扯到我们磷酸肌酸系统和无氧糖解系统之间的转换。我们一开始在做比较前面一到八下的重量的时候，是用磷酸肌酸系统负责支持的，所以它支持的能量最主要，它可以制造能量很少，但是很快，所以你一下子可以前面可能爆发一推完之后，你感觉很有力，感觉还可以。但是你到了第十下要切换的时候，到十下、第十二下要切换的时候，换了能量系统变成是无氧糖解系统。到第十下、第十二下，它开始用的是另外一个系统，它制造出来的 ATP 会比较多一点，但是它相对要制造出能量的时间也比较长，所以你中间会感到有一点没力，感觉想休息一下，然后再推。在这转化的过程中呢，你自然而然会感到没力，这是正常的，不用担心。好。在这能量系统之间的转换，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，在你做最后两下的时候会没力。接下来我们要牵扯到营养学。我之前有在我的 IG 上面发布了一些文章、一些讯息，也是关乎于胰岛素啊，然后练前练后，巴拉巴拉巴拉这些东西。那大家可以去看，我把重点拉出来讲，就是说你可能在运动前吃了升糖指数过于高的食物，所以你的血糖喷得很高。你的血糖一喷高呢，你的胰岛素就会分泌的更多，去把它降下来。然后胰岛素不小心分泌太多了呢，就有可能把你的血糖降到水平，甚至水平以下。所以你就有可能是用低血糖的状态在面对你的训练。你怎么可能推得下去、坐得下去？你怎么可能不头晕呢？你怎么可能不没力呢？然后我们要怎么预防呢？就是前面可以在练前一个小时吃一些碳水，简单碳水，比如说比较好的就是比如说流质的燕麦啊、燕麦奶之类的东西，它比较好消化，但是它相对有碳水，但是它 GI 值也不会太高，有点像是偏中间的，像是 GI 值偏中低的食物，这种会比较好。然后我要讲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在消化这些东西，在消化这些碳水，最少要隔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之后，你的身体才能把它转换成能量来利用。所以你在比赛中间吃香蕉，你在比赛中间吃巧克力，其实对于你比赛没有什么实质的注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做的这些事情呢，你把东西吃下去，你的肠胃在抢血液，你的肌肉也在抢血液。这两个东西同时在抢血液的时候，你怎么可能专心的做好一件事情呢？我们为什么不专心做好一件事情，再做下一个就好？你在练前一个小时把该吃的吃完，练后专心训练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这样才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。接下来，巧克力这个东西跟香蕉这个东西本身的升糖指数其实就很高了。你有可能在吃这些东西之后，让你的运动表现反而下降的更多。 好了，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赏。然后麻烦大家给我五星好评，关注我的 IG NOBBG6666，关注我的 Spotify Podcast 五星，还有留言，还有我的 Apple Podcast 也五星评分，也帮我留言。注意哦，你想问什么都可以在下方留言，你的问题将有可能成为下一季节目的主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b， 你的线上私人教练。